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天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国家质检总局发布2017年烟花爆竹抽查情况，其中小微型企业生产产品检查不合格66批次。相关负责人提醒，应到有销售许可证的专营销售点购买质量有保障的烟花爆竹产品。即日到2月5号，受频繁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偏低状态，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偏低4到6度。近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连日喷发，火山灰飘向附近城镇。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数据，已有将近3000人因火山灰患上急性呼吸道疾病。北京首钢园北区石景山脚下，以满足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比赛需要，首钢正利用老工业厂房改建国家队训练场地，建设涵盖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4项。我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北航社区21部适老化电梯近日通过验收并投入试运营，即日到3月12号期间，涉及的4栋居民楼办理 IC 卡后可免费乘坐。相关媒体报道称，歌手王菲和那英2人在2018年春晚同台已确定，只不过演唱的歌曲并不是传闻热度很高的《相约2018》，而是一首新作《重逢》。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不用害怕忘掉任何玩意，人生简单一点，喝的美丽，想的太多放不下提不起， 好像听到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9，经典随身听，我是爱音乐 DJ 莹琪。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是一首伍思凯的成名之作，也是90年代的情歌标志。这首歌呢，是伍思凯从旧金山回到洛杉矶时创作的，当时他正处于分手低谷期，但是歌迷们给他很多鼓励，为了表达对歌迷的感激和出国在外对歌迷的思念而创作了这首特别的歌曲。这首歌很多歌手都演绎过，在小虎队大火的时候呢，也演唱过这首歌。说到小虎队，很多人会想起童年，想起青春，提到他们的音乐，小虎队的歌曲可真是首首经典，每一首都饱含了青春的记忆。 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就得接受这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9，经典随身听，我是英琪。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歌手石建波的《下坠》。如果看歌手这档节目的听友呢，应该听过这首歌。在之前呢，汪峰就演绎过这首歌曲。《下坠》是独立音乐人石建波于2001年创作的歌曲。通过汪峰的再次演绎后，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默默无闻的优秀原创音乐人。这首歌呢，也被迪克牛仔翻唱过。论翻唱呢，迪克牛仔真的算是优秀的歌手，他总是能唱出自己的风格，自成一派。而那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更是因为他的翻唱而称颂为经典。而对于大器晚成的迪克牛仔，在音乐路上没有感到丝毫的委屈。他说，在做歌手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生活的艰辛，而更多的是怀着感恩的心。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想念着身体的阴影，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在是傍晚五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